好，翻到嚟今个礼拜讲外汇嘅情况啦。咁啊，录音室入边咧，亦都有我大卫喺度啦，吓咁同埋安东尼啦，咁样。 诶，大家好，大家好。 系冇错，咁啊，咁啊，新一年啦，吓咁啊，三月份啦，咁我哋嗰个节目咧，除咗呢个讲外汇嘅情况之外咧，咁其他嘅节目亦都起紧嘅，咁咪可以欢迎大家各位听众咧，去翻我哋个网址咧，去吓。啊听翻啊，我哋嘅新嘅节目啦，咁样样 啊，我哋多元化 咧，就咧系嗰个名咧，我哋惊回天下咧，大家都唔知道我哋做乜嘢嘅，惊回天下究竟系只 game 嚟啊，定系一个啊节目名嚟咧？咁样所以咧就想将个名字就改，唉、哎，不如匿文啲啦，咁啊讲翻做呢个外汇达人啦，啊咁起码知道啊有啊 Anthony 呢个咁嘅外汇达人咧喺度为大家分析嗰、那个诶、汇市嘅消息啊 吓，系啦、啊，一听就明啦， 冇错系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嘅情况咧，咁当然啦，最新嘅局势梗系讲翻啦吓，乌克兰咧就会有呢个啊擦枪走火嘅情况出现。咁同呢个外汇嘅情况咧，就发现啊大量嘅资金咧同呢个东欧啊流出啦，咁啊向呢个美国嗰度咧就输入啊，个情况咧就见到美金啊个强势开始翻嚟咯，系咪温腾？ 其实美金都唔算强嘅，因为其实最主要嚟讲咧，如果你避险咧。啊，都系去咗瑞朗同埋个 yen 嗰度， 系 啊，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话个美金强，如果你睇翻个美汇指数嚟讲咧，上个礼拜五其实跌穿咗急啊八十收市嘅， 系 啊，就系、是、收喺啊79.753嘅， 嗯， 啊，咁即系其实个美金咧，其实受惠唔到啦，咁反而咧就如果真系受惠到咧，就应该系个 yen 啦，同埋嗰个啊瑞朗啦，咁尤其是个 yen 咁。一路嚟講咧，就近期咧，佢其實都同嗰個美股嘅 S&P 即係個標普指數咧，就應該係背刺嘅。即係當個標普指數上嘅時候咧，個 yen 係應該弱嘅。咁但係我見到就話上個禮拜四、禮拜五咧，就標普指數咧嚇、啊、連續兩日都創咗個刷新咗嗰個紀錄新高嘅，即係收市嘅。咁但係個 yen 咧都仲係唔係點跌得嘅？咁其實都一路係咁升嘅。咁最主要原因好明顯睇到咧，就係話佢應該係受到嗰個烏克蘭局勢個避險資金走咗去日本所影響咯。 嗯， 啊，咁其實嗰個烏克蘭嗰件事咧，就其實有我相信都會有排搞嘅，因為啊，而家烏克蘭咧好明顯咧就變咗係一個俄羅斯同埋西方國家，即係美國同埋英國一個角力場所。 系 咁、啊、而最新咧，啱啱听到咧，就好似话啊，俄罗斯嗰个国会嗰度咧，就通过咗咧，就授权啊，俾即系啲军队可以喺部分向部分嘅乌克兰地区咧就开火嘅。 系 啊，咁即系话其实咧呢、這个战争即系有少少一触即发嘅味道啊。咁、如果系嘅话咧。我相信个避险嗰个情绪咧，仍然系会高涨嘅。对于呢啲咁嘅避险货币嚟讲咧，都仲系会有一个利好嘅作用。 系，而且啊，奥巴马又话讲有讲啦，如果系俄罗斯系喐咧，我都会准备喐噶啦，咁样样。 啊， 咁嘅表态咁嘅情况啦，即系今日睇《Financial Times》。 嗱，咁大家都咩噶啦？大家都各不相让噶啦，因为其实俄罗斯嗰个战略性嚟讲咧，啊，即系对于嗰个美英同埋对于俄罗斯嚟讲咧，就大家都系喺尽可能咧，就将呢个乌克兰咧就收归旗下。 系，始终乌克兰都系呢个握住俄罗斯嘅啊军事嘅技术啦，啊，同埋呢个吓嘅、啊、所有嘅输油管啊、气管都已经呢个乌克兰嘅咁样样。咁当然，身为俄罗斯唔会个吓极北嘅国家。咁啊，想啊掌握翻歐洲嘅情況咧，咁啊一定要掌握翻啊烏克蘭嗰個政局啦嚇。 係啊，你見到就係話烏克蘭一出事嘅時候，咁其實當佢嗰個新政府講就係話，即係臨時政府講就話需要錢嘅時候，啊俄羅斯已經即刻講咧，就係話我唔啊，即係我唔再買你債券，因為你呢個咁嘅臨時政府係唔合法嘅。 嗯 啊，咁但系英美嗰边咧就冚冚青走出嚟咧就咩啦，就話誒、哎、你需要乜嘢錢嘅話咧，就我哋會提供俾你。啊，咁其实就即系好明显见到就系话，大家个取态咧就系话美英嗰方面咧，啊就已经系即系叫做咩啦，即系啊那个心态其实已经好明显咯，想将个乌克兰嗰度即系由俄罗斯嘅手上嗰个抢出嚟，啊咁都要睇下个事态发展啦，我相信对个汇市嚟讲都系会有一定嘅影响嘅。 咁我哋逐只货币讲翻啦，咁讲翻个欧罗先咯。咁既然系乌克兰情况，虽然系乌克兰就未系 呢、這个欧元嘅货币啊？ 当然乌克兰唔系欧啊，即系唔系欧元区嘅国家啦。咁但系咧，就佢对于欧元嚟讲咧，都系会有一定嘅影响咯。 系 啊，咁所以其实我系见到上个礼拜嚟讲咧，嗰、那个 Euro 嚟讲咧，其实佢系创咗2014年嘅新高嘅，即系最高系升过上去 1.3824 嘅。 嗯 啊，咁但系佢上升嘅空间仲有几多咧？咁嗱，如果你点解个 Euro 上咧，就其实系个数据同埋客观嘅条件因素啦。咁譬如话上个礼拜初嘅时候咧，咁其实穆迪就将个西班牙嗰个评级调高啦。 系 啊，咁就即系佢本来咧就啱啱仲差级咧，就跌落垃圾级咗啦。咁而家暂时嚟讲咧，啊升高咗一级之后咧，就变咗安全啦。嗱、啊，咁而另外咧就系话，即系嗰个数据方面嚟讲咧，亦都系比较向好啦。尤其是大家所关注嘅咧。就是去歐元區嗰個通脹情況， 嗯， 啊，咁上個禮拜啊啱公布最新嘅通脹數字咧，亦都係由 0.7% 咧就爬翻上 0.8%， 咁即係其實亦都係叫做咩咧？即係佢冇再繼續下沉嘅話咧，就意味住咧就係話可能歐洲央行今個禮拜四開會嘅時候咧，就未必會有新嘅動作住，啊，咁所以其實個 Euro 咧亦都係比較偏強少少咯。咁但系佢系咪真系值得咁强咧？咁呢样嘢咧就大家都要谂下啦，因为啊乌克兰嘅局势，即系而家嗰边咧，对个 Euro 嚟讲，我相信都系会有啲影响嘅。咁如果系嘅话咧，真系啊殃及池鱼嘅话咧，可能啲资金咧就会走咗去英国嗰边。 我反而去英国嗰边。 系啦，即系我觉得系会走去英国嗰边咯。咁所以啊，以上个礼拜嗰个 Euro 虽然系收喺 1.38 边啦，即系13795咯。咁但系我觉得即系上升嘅空间其实真系好有限嘅啫。 嗯， 啊，咁当然今个礼拜亦都系要睇下嗰个咩啦，礼拜四嗰个欧洲央行个开会嘅结果啦。咁但系我估计就暂时嚟讲都唔会有任何嘅新动作住啦。即系要啊，如果大家希望啊，佢可以进一步放宽嗰个货币政策嘅话呢，啊，可能会令到大家会有啲失望。 咁讲翻啦，啱咪讲开呢个欧罗啦。咁英镑咧，既然系啲资金走去英镑，咁会唔会系有对佢有一个支持嘅作用咧？吓 嗱，其实上个礼拜嗰个英镑嗰方面咧，咁其实佢都系比较偏强嘅。咁但系啊，对于对 Euro 个交叉盘咧，啊，其实系转弱咗少少。 嗯， 啊，咁佢啊，暂时嚟讲咧，都上个礼拜就 cap 住喺168啦，即系对个美金嚟讲， 系 啊，最高都系去过167嘅69啦。咁我亦都系觉得就系话个英国嗰方面咧，就啊可能会有少少高估咗个英镑嘅走势。 嗯， 啊，咁我仍然对于个美金嗰走势嚟讲咧，都唔系话太过悲观咯。 嗯， 啊，咁今个礼拜其实除咗 ECB 即系欧洲央行议息之外咧，啊，英伦银行亦都系会议息咯，咁亦都大家都系会睇住咯，咁但系嗰、那个啊英国嗰个通胀嚟讲咧，就系、是、已经系回落咗啲嘅时候咧，我相信英国嗰个加息嘅机会咧，即、就、系、是、个时间表方面咧，今个礼拜可能就系会讲就系话佢嗰个加息啊，唔一定会系咁快会加咯，因为而家大家 expect 就话多于一年嘅时间，即系譬如话而家系2014年嘅3月啦，啊，大家都估就话2015年嘅第一季嘅时候咧，英国好有机会加息嘅， 嗯， 啊，咁但系我都觉得就系话英国暂时嚟讲，亦都唔系话真系咁有条件加息住咯。 嗯，起码佢经济未足够到吓，即系佢好到咁样可以令到佢加息吓。 佢相比起美国啊，或者系相比欧元区嚟讲咧，英国经济系好嘅，咁但系亦都唔至于啊，可以令到欧洲即系令到英伦银行放心去加息住咯，觉得就 啊，咁讲翻啦吓，咁嗰个日本啊 yen 啊咁情况会唔会又成为一个避险嘅货币咧吓？ 会噶会噶，啊，因为始终嚟讲咧，就系话啊日本佢都系。比啊一向嚟讲咧，就系话如果系其他国家有事嘅时候咧，咁其实啊会对于个 yen 嚟讲咧个走势嚟讲系利好嘅。咁所以我见到上个礼拜嚟讲咧，嗱，其实个 yen 咧就好窄幅嘅啫。 系 啊，高位咧就10267啦，低位咧就10155，其实咧就成个礼拜波幅都系110点松啲嘅啫。 系 啊，咁但系短期之内咧，我相信就系话喺嗰个。四月加个销售税之前咧， 日本紙嚟講都唔會話太過弱住啦，因為尤其是咧就係話四月加銷售税之前咧，其實日本好多消費咧就係話提早咗出現嘅。 嗯。 咁所以上啱啱公布嗰個 retail sales 咧都仲有 1.4% 嘅升幅。短期之內如果嗰個地緣政治因素，即係嗰個烏克蘭嘅局勢，同埋嗰個經濟方面咧，我都覺得就係話對個 yen 嚟講咧，就唔會話太過唔會太過利淡啦。即係我覺得就係話短期之內，佢都仲係喺10380咁上下位咧，其實係應該有個好強嘅支持喺度。即係大家如果諗住話佢會去到105啊或者以上嘅話咧，相信都仲要等下先。即係佢個大位都仲係100到105，如果收窄咗嚟講咧，都就係10080到10380咯。即係我覺得喺呢300點子之內咧，就短期之內都喺呢個波幅裡面走嚟走去嘅啫。 系咁，除咗呢個日元之外咧，咁啊呢個瑞郎亦都係成為一個避險嘅貨幣啦。當然係傳統嚟講嚇。 係啊，個瑞郎嚟講係偏強嘅。上個禮拜個 dollar switch 咧最低係跌過落去0.8777嘅。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佢公布嘅數字嚟講咧，亦都唔係話真係太過特別啦。咁譬如話好似第四季嘅 GDP 嚟講咧，佢係升 0.4% quarter to quarter 啦，升如果 year to year 嚟講咧就升 1.7%， 咁其實係合格嘅。咁佢個經濟嚟講咁但係一路嚟講要留意嘅反而係咩咧？就係話個 Euro Swiss 咧，即係個我係知道咧，就係話 set 咗個底線咧就係120嘅。咁但係而家咧就開始由於個瑞郎轉強咧，個 Euro Swiss 咧就開始真係逼近咗呢個位啦。咁如果係逼近呢個位嘅話，咁其實大家亦都冇即係譬如話121樓下嘅話，大家無妨咧就走入去買翻啲咯，因為瑞士央行其實已經係擺到明就係120係唔可以失守噶啦。咁所以如果譬如話121樓下嘅話，你輸極都有限咯，輸就輸幾，當然上去亦都唔會話太過強啦。咁但係我覺得就係嗰個直播率幾高咯。 咁歐洲情況講完啦，咁啊睇下呢個商品貨幣啦，咁啊下個月啊唔係喎，今個月開始咯喎，咁啊新西蘭央行大家期待都會加息咯。 唔係今個月啦，其實跟住呢個禮拜咧， 跟住呢個禮拜 係啦，已經係咩啦？已經係有澳洲央行議息先啦。咁呢個禮拜其實幾間好多間央行議息，澳洲央行禮拜二啦，加拿大央行禮拜三啦。歐洲央行同埋 BOE 啦，即係英倫銀行咧，就禮拜四啦。咁嗰個新西蘭央行就 hold 住先啦，即係會應該下個禮拜先至會議息嘅，唔知下個禮拜定第三個禮拜啦。咁但係嚟講，我亦都上個禮拜我亦都同大家講過啦，對於個樓指嚟講咧，暫時嚟講都唔可以話太睇得太淡啦。咁而上個禮拜咧，我哋亦都零零舍舍咧就見到嗰個樓指相對於個澳洲指嚟講咧係偏強嘅。咁嗰個澳洲指咧就跌穿咗90美仙啦。咁但係嗰個樓指咧，上個禮拜五咧，就曾經升到上去六個禮拜新高嘅，即係今年新高咁滯嘅，最高見過0.8424美元嘅。咁我相信就係話大家都仲喺度期待緊佢嗰個有機會加息嘅時候咧，咁、那個樓指個下調嘅空間咧其實有限嘅。咁上個禮拜佢夾到上六個禮拜高位咧，就因為嗰個商業信心咧就由64.1勁升到上去70.8，呢個係20年嘅新高。咁大家都憧憬就話，新西蘭央即係如果佢嗰個經濟係向好嘅話咧，對於紐西蘭嗰、那個央行去加息嚟講咧，就更加有條件啦。咁所以其實嗰、那個澳洲指同個樓指咧，上個禮拜咧，其實就係一個弱一個強嘅。咁至於個加元嚟講，亦都係比較偏弱啲啦。咁佢暫時嚟講都仲係話受到個天氣嘅影響到佢嗰個經濟即係望落啲數字咧，就唔係真係咁靚仔啦。咁但係如果譬如話嚟到呢啲咁嘅位111樓上啦，咁上個禮拜最高呢就去個11159，嚟到呢位佢仲有幾多少上升嘅空間呢，即係個 dollar can， 咁我亦都係覺得唔係話太多囉。咁商品貨幣方面呢就今個禮拜呢我即係上個禮拜嚟講就個別發展， 今个礼拜呢我相信你去嗰个强嘅上升空间有限囉，咁弱嘅呢反而会有机会系继续跌落去囉。即系譬如话个澳洲指，我觉得就调整应该未完嘅。个加指嚟讲呢啊，佢亦都系咩啦，即系反个加指反而我觉得就系话喺111嘅60至80之间呢系有个强大嘅支持喺度嘅。 系。 啊咁尤其是你嗰、那个啊油价嚟讲都仲都而家都收市呢就102楼上，咁我觉得个加指亦都唔即系如果系真系跌得太残嘅时候呢亦都无妨呢就可以真系话走去买返少少囉。 嗯，明白。咁、啊、今个星期呢咁大家都见到嘅好多数据都公布啦，咁其实最重要系边啲数据我哋需要。 今个礼拜唔使諗啦，一定系浪返 payroll 啦，即系美国嗰个就业数据礼拜五啦。啊咁其他嗰啲呢就譬如话欧洲亦都系会出一个服务业同埋个制造业嗰个 PMI 嘅。咁、欧洲嘅经济系咪真系向好呢，咁呢啲咁嘅数据呢亦都会有啲启示啦，即系礼拜一呢就系、是、制造业嘅 PMI 啦。咁礼拜二呢就系、是、服务业嘅 PMI 啦。咁大家亦都系要睇住啦。咁仲有就系话澳洲同埋欧洲欧元区嗰边呢亦都系会出个第四季 GDP 啦。咁佢哋嘅经济个状况究竟系点呢，大家亦都系要留意啦。咁当然个焦点无可否认㗎啦，一定系去咗礼拜五嗰个美国嘅就业数据㗎啦。咁冇啦，咁我觉得就係话暂时嚟讲个汇市呢大家都仲係要睇住乌克兰嗰边嘅局势啊，咁另外呢就睇返啲数据啦，咁个美金系会唔会再跌落去呢，咁其实亦都好大原因呢就要睇譬如话因为我哋知道个美金嗰个比重方面呢Euro 是最重的，咁所以欧元区个经济嚟讲呢就影响系最大啦。咁其次呢就话个 yen 嚟讲，如果乌克兰嗰边令到啲资金真係走晒去避险嘅话呢对个美金嚟讲亦都系会有一个打击嘅。咁大致系咁啦，咁上个礼拜即系我如果检讨返上个礼拜嗰个 range 嚟讲呢大致上都仲系合格嘅，即系叫做咩啦，唯一一个叫做走得远少少就系个楼指啦，咁已经讲咗就系话个楼指系会偏强少少，但系佢升到上去84楼上收即系84楼上啦，最高见到8425啦，亦都系觉得即系比预期中嗰个更加强劲啦。咁其他嘅貨幣方面呢就其實都冇乜點，冇乜特別啦，咁最理想嘅都仲係個 Euro Yen 啦，咁即係呢幾個禮拜嚟講我都話即係呢個組合嚟講呢我哋都叫做幾順手嘅，咁譬如好似上個禮拜呢我哋 set 個 range 就13880到141.5啦，咁最低嚟講真係跌到落13878，即係係如果 set 個位係13880嘅話呢係有機會做到囉。咁而嗰个收市嚟讲亦都系上返140楼上啊，咁即系亦都有80点嘅利润，咁叫做几好囉。咁其他嘅货币方面其实好多都喺个 range 里面啦，咁个澳洲指系可以做到啦，即系如果系譬如话我系 set 个 range 上限系9040啦。咁而最高嚟讲系去个9049嘅，咁临尾都碌返落8919收市，咁其实如果系做到嘅话呢都有 over 100点嘅利润，咁其实算系唔错啦。咁、那个 yen 啊、磅啊、个加纸啊嗰啲，其实都喺我哋个 range 里面。咁呢啲，但系即系去唔到上限下限嚟讲，即系叫做包住咗咧。我都觉得就系冇乜特别啦。咁唯一一个即系比较咩嚟讲，就系即系比较我哋个 range 系远少少，其实就系一只加纸咯。咁整体成绩嚟讲，都叫做满意嘅。 大家网友就留意翻啦，咁样吓，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希望大家咧更加了解江东尼嗰个咁嘅部署咧，就要登入翻呢个啊 William Forrest 嗰度啦吓。 系啦，咁如果系前瞻嚟讲，就要走入去嗰度先有得听啦。今个礼拜系咁多先啦。 Okay, 好，拜拜。 OK， 拜拜。